北京城市广播幺零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幺零七三，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试问哪一个奶制品敢做出这么大的优惠，哪一款奶制品有这么大的魄力呢？ 确实如此啊，我们见过的买奶制品送一个玻璃杯，送一个玻璃碗，送一把寓意着健康财运福气的金钥匙，那很多听众都乐坏了。 对， 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金钥匙备货有限，仓库已经发出库存告。 那里的羊啊，存栏量最多，产出的羊奶纯香鲜，有着人满为患的羊奶城，让大家了解羊奶的营养，了解高科技羊奶的香醇不膻。奶 零售价格258元，只要99块钱。成功订购六盒季度装的，我们再送半月装7盒羊奶，只要594块钱。 对， 再送您一把 水线。这样的羊奶粉呢，温水一冲就化，浓浓的羊奶上面还飘着一层奶皮。 嗯， 这也是为什么瑞麟羊奶粉复购率高的原因了。而现在呢，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594块钱带回家的是3个半月的羊奶营养，同时呢，还有一枚999足金钥匙，也是最后一天的免费赠送，留下最后的20秒钟，给您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 让一切喧嚣走远，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在清涧。总是要说再见，相聚又分离，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健康养生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继续给大家讲糖尿病的并发症。糖尿病主要是血管系统的另一个，就是微血管的一些病变。微血管的病变呢，我们知道跟糖尿病啊有直接的关系，而且现在认为啊，很多慢性并发症的发生，最后的病理变化都是微循环的这个糖尿病的变化而受到损伤。今天呢，咱们主要给大家介绍糖尿病。我国糖尿病眼底病的发生率是 24.3%， 是糖尿病病人残疾的主要原因之一。糖尿病并发症的肾病变呢，引起尿毒症的比没有糖尿病的要高17倍，是糖尿病，特别是一型糖尿病啊，早早的被这个夺取生命的主要原因。比如糖尿病眼病啊，合并的眼病的并发症，它可以影响到各个组织结构。比如糖尿病可以使角膜溃疡的机会增多。我们知道角膜溃疡就是我们眼睛的黑眼球这儿，非常非常的疼，而且糖尿病病人呢容易得，还治疗起来比较困难。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糖尿病因为眼睛这个有防水的前防水后防水的流通，它要不流通以后啊，就可以容易引起青光眼，它青光眼的发生率也比较高。还有就是白内障，那么因为蛋白变性而引起的这个水晶体的角膜水晶体啊就变成毛玻璃样了，这样白内障啊发生的早而且严重，而且可以引起啊玻璃体出血，造成不同程度的糖尿病视网膜的病变。比如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正好在我们眼睛感光作用最敏感的黄斑区，那视力就会受到影响，而且这影响比较大，就是因为侵犯到这儿，最后呢就可能这个失明。糖尿病病人发生视力降低的可能性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不少人啊是因为看不清东西啊，或者看东西两个影了，或者越来越看不清了，到眼科去看，然后眼科考虑到是不是糖尿病，又转到内分泌科。但是这个转的过程就失去了很多的治疗的机会，所以是一个非常遗憾的非常可惜的事儿。因此你这个尤其年纪大的朋友啊，这个视力的变化呢比较大，你比如这个远视近视老花散光啊， 还有就是白内障所引起的视力减退啊，还有糖尿病所引起的这个视力的变化。糖尿病视力下降的原因特别多，常见的原因就是第一个就是你血糖波动，血糖没有控制好。有的人呢就有这样经验了，就发现啊最近呢自己血糖控制的特别好，在这个标准左右啊，六个以下，比较老一点的人也控制在七个以下，特别好，觉着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发现自己看东西就清楚了，他就总结出经验说这个视力不好的时候血糖肯定高了，这是有原因的，这是有道理的，因为血糖的波动可以通过晶状体外升压的变化影响晶状体的调节能力，这样就影响了视力。第二个就是因为可能你就是白内障了，老年人容易得白内障，叫老年性白内障。糖尿病病人呢可以发生糖尿病性的白内障，糖尿病病人得白内障的机会要明显的比这个非糖尿病的病人啊要增多。白内障不管是哪一种啊，是老年性糖尿病还是你是糖尿病性白内障，它都是因为你的水晶体内混浊了，就像蒙了一块布一样，开始像毛玻璃，然后后来就导致视力模糊，如果侵犯到我们的这个视网膜那就失明了。第三个呢，视网膜病变包括眼底出血呀、视网膜脱落呀，都会严重的影响视力，还有其他的一些眼病，比如这个有的糖尿病病人的视力下降跟糖尿病无关，是这个眼睛本身的一些病变，比如视神经萎缩呀什么等等的这些病造成的。总而言之，这些呢糖尿病病人视力的变化是比较大的，而且呢可以招致失明，所以在这方面呢就应该特别注意，当然控制血糖是最最重要的。有资料表明呢，我们国家受糖尿病威胁的人呢特别的多，现在已经有这个 1.2 亿左右了，而且发病率在明显的上升，许多这个患有糖尿病的人呢对于这个合并症他们不太关心，经常呢就是眼睛看不见了，觉得自己老了眼花了什么，这是正常的，或者是就根本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所以眼科医生啊就提醒患者，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发生大概是在患糖尿病十年之后，20年到30年左右的时候啊，就可能导致失明了。所以患者呢，应该给个高度的重视。那你已经发生视网膜病变了，在十年前就发生了，那你很好的治疗控制，特别是对糖尿病血糖的控制，它这个危险因素的控制，这样呢有个20-30年的过程呢。那在这个过程中，你把它阻断或者让它变慢，那对你这个生活质量的提高呢是非常有好处的。糖尿病性视网膜的病变呢，主要是视网膜毛细血管渗出啊，还有微动脉瘤啊、出血啊、水肿啊，这些表现呢就能够引起黄斑的水肿。黄斑水肿是视力损害的常见原因。另外呢，可能血管呢新生啊，造成斑痕呢，引起视网膜脱落，也造成这个失明。所以一般的，如果你是糖尿病，而且你是比较时间长了，你又年龄比较大了，一个呢，视力如果变化，不要光到眼科看，那么到这个内科去，到糖尿病科去，很好的把糖尿病控制住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有糖尿病的病人最好每年要进行一次眼部的彻底检查，如果出现了视力模糊啊，一个眼或两个眼的视力突然的丧失了，然后视野内啊出现黑点啊，或者有这个蛛网状的闪光点啊等等，要请这个眼科医生啊很好的来看一看，是不是这个有这个糖尿病啊视网膜的病变了，或者是糖尿病白内障了，或者是糖尿病所引起的眼部其他的一些病变。因为这个人失明了以后啊，其实对这个生活质量呢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而且对这个人的这个精神呢也是有非常大的摧残，一辈子都看得见东西，等到年纪大了看不清东西了，那这样呢在心理上的压力呢也会非常非常的大的。因为视网膜的病变我们说了，它这个有五六个期，以后我们下一讲呢给大家可以详细的讲。那在这个六个期的变化中啊，其实第一个期的时候就出现了微血管的血管瘤，这种血管瘤不是真正的瘤子，是由于眼底毛细血管斑它弯曲形成的。 所以在这个早期的时候啊，还没有影响到，特别是没影响到黄斑的时候，如果很好的来注意你这微循环病变，微循环的改善，很好的控制血糖，那对于我们这个不向肾里头发展，不向更重的比如视网膜的一些病变的情况来发展的话，那会取得比较好的效果。而且呢，我们这个在治疗的过程中啊，越早大夫的手段呢也就越多，另外呢你收益就越好，所以尽量不让他到这个失明的状况。那到了失明的状况就是不可逆了，因为他不是马上突然的，当然也有病情特别重的，也有这个就是比较快的，这些呢都希望我们这个特别是收音机前的朋友啊，你又是年大的，你别七老八十了，又有糖尿病，有这个十年甚至有二十年三十年了，那他的慢性合并症啊就比较多。那我们知道微循环的病变在眼部的病变对我们的身心的伤害是非常非常直接的，所以还是应该积极的把糖尿病控制了，然后要按医嘱很好的去检查有没有你眼底的一些病变，来预防这个视网膜病变的发生。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它是个药用的菌类物质，而且现在啊已经这个科学发现了灵芝其中有60-70种啊药理活性生物活性非常非常强的物质，还有一些就是营养物质特别好的，因为灵芝本身就是一个全阴阳盘偏碱性的物质，它是非常好的一个菌类的生物体，你比如它有这个18种氨基酸，8种我们身体不能合成，必须的，每个人都必须，又得从这个饮食里头去摄取。那么灵芝里头18种氨基酸，8种氨基酸都含有苏氨酸、蛋氨酸、精氨酸，那么吸收了，对我们身体呢就非常有好处。另外它还有多种的维生素 B 组，比如维生素 B1 啊、B2 啊、B6 啊、维生素 E 啊，这些也非常丰富，再加上14种微量元素，它们之间的比例搭档跟我们身体非常接近，因此你在用灵芝的时候，特别是它还有一种药理活性非常强非常全面的一个东西叫高分子水溶性的灵芝多糖，这是灵芝里非常重要的一个物质，像这些呢，那么经常用灵芝就可以得到，除了营养那方面可以非常好的得到，来改善我们身体的营养状况，改善我们血管的状况。另外呢，灵芝里的水溶性的高分子灵芝多糖，它可以很好的促进我们的胰岛分泌更多量足生物效应高的胰岛素，另外它可以主动的去修复已经受损伤的胰岛的 B 细胞。我们知道胰岛的 B 细胞是分泌胰岛素的，70%-80%的胰岛素都要靠它分泌，如果它要受伤了以后呢，你肯定这胰岛素就不足，那么你的血糖控制呢就有问题。灵芝多糖里的灵芝里的高分子水溶性的灵芝多糖就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作用，它能够修复分泌胰岛素的胰岛里的 B 细胞，再有就是呢，它还能够啊，灵芝酸钾、灵芝酸 A、灵芝酸 B， 它可以啊让周围组织利用葡萄糖的速度增加，而且呢，它能够抑制脂肪变成葡萄糖。还有就是像灵芝孢子粉，它可以促进胰腺的微循环，使我们胰腺的生理功能得到发挥，它的最主要的生理功能就是分泌胰岛素，使着血浆中的胰岛素达到正常的水平，而使血糖控制在正常范围，所以这就非常好了。这个高分子水溶性灵芝多糖和灵芝酸只有灵芝里才有的，就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作用。而且灵芝酸呢，它本身对我们心血管系统就有非常好的保护，你比如它抗动脉硬化基因的作用，它降低坏的胆固醇，升高高密度脂蛋白，来防止动脉硬化，它能够抑制内源性的胆固醇的形成，再有就是它是外周血管收缩功能得到改善，这样使舒张的功能得到改进，这样微循环啊就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再加上腺苷和腺苷类的衍生物，它能够使着微循环的瓣膜开放，而使着微循环的灌注量增加， 这样呢就改善了我们微循环的血液灌注和血液交换以及氧气氧料废物排除这样的功效，还增强我们身体对于毒素的排除，对于增强我们自我的清货能力。你像这些呢都是非常好的，可以促进我们代谢，提高免疫功能，净化血液，改善循环，而使我们的身体呢维持在一个平衡状态。当然灵芝它本身它就能够双向调整免疫功能，使我们使内源性和外源性和所引起的疾病因素得到一定的控制，再加上呢它双向调节免疫功能，而使我们呢抗病能力能够增强，调整我们的代谢，使得这个肝脏和骨髓的核酸及蛋白的合成呢能够增加，这种增加呢就维护了我们身体的细胞和组织的生理功能，而且促进了我们受损伤的细胞的这个修复。所有的这些再加上灵芝，高分子水溶性灵芝多糖有非常好的清除我们身体的自由基，比如提高我们超氧化物歧化酶，谷胱甘肽酶，这样的去除自由基酶的活性，来治终止脂质类的氧化，阻止损伤机体的过程，能够保护细胞啊，延缓我们的这个细胞的这个寿命，这样使我们能够延年益寿。因此用这个灵芝来讲啊，特别是对中老年人来讲，比如稳定血压呀，稳定血脂啊，还有抗动脉硬化呀，再有就是控制血糖的正常，以及促进消化吸收，促进我们身体的免疫功能，使我们处在一个平衡稳定的状态而得到健康。 今天的平衡养生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 在你的怀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